不停地去保護我們的小孩子的時候，其實小孩子咪長大了之後，他不學到這個城市是有危險的。 與 CEO 對話， 主持潘家揚、張碧然， 星期日下午2-4:00， 香港電台第一台 視像版本會在同日下午5-6:00， 港台電視31播出。 千禧年代是個人意見節目，歡迎聽眾打電話來發表意見。2022年10月21日，本港七月至九月失业率为3.9%，下跌0.2%。新增5433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政府今日刊宪，将大麻二分列为危险药物。卓维斯宣布辞任英国保守党党魁，留任首相，直至选出继任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時間嚟到8:10，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2，今日喺千禧年代咧同大家見面有蕭樂文嘅咁。先講下靶場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同埋大嶺靶場會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施政報告前日就公布，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說是一個的重點之一，包括就是說成立人才服務窗口，作為招攬人才專責的服務單位。另外有一個的計劃叫做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吸引一些人才來到香港做事，優化現有的一些的人才計劃等等。另外都說會在各駐內地辦事處、經貿辦等等呢，會設立招商人才專組，主動接觸目標企業和人才等等的招攬一些人才。講緊係講下你的看法，在人才方面對於施政報告的措施點睇咧？1872311，直播室今天請嚟兩位嘉賓是在直播室呢度嘅，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以及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兩位早晨。 早晨， 兩位局長早晨。先講人才，因為在施政報告咧招攬人才嗰部分咧，就第一句就已經講啦，過去兩年本地的勞動人口流失大約140,000人，其實怎樣計出來？因為過往經常都說即是香港在離境的時候，香港居民都不需要向政府講個外遊目的啦，所以沒有一些的移民外地的數字的，這140,000是怎樣計出來的？還有這個叫做勞動人口流失又是不是等於人才的流失呢？ 蕭樂文，我們講140,000人呢，是講緊我們的勞動人口的減少的，那個就不代表全部都是外流的，我們有定期統計的。所以怎樣講這140,000人口的流失呢，就是勞動人口的流失呢，就你要對比兩個時段，開始呢就是兩年前2020年的第二季，對比2022年的第二季，看回個勞動人口的變化，就剔除了外佣的，因為外佣會有上有落，就大約呢我們的勞動人口呢就收縮了140,000人。你再細看一下的話，為什麼我們有個人才缺口呢？由25歲到39歲，即是這個真的最後生精壯年紀，我們不見了78,000人。如果你再看一看那140,000人裡面呢，屬於高技術的人口呢是約莫是88,000人，佔了差不多三分之二。所以那個明顯地對我們來說呢是有個人才缺口，必須呢要採取一個積極的措施來應對我們人才短缺的問題。 有沒有看到說哪些行業是更加嚴重，所以針對這些行業有一些 做法要去處理的？ 我們的統計就不會說看行業的，但是呢你譬如我啦，我很多同事都一樣的，你跟外面的人去談，不同的行業談，差不多是大家異口同聲咁講咧，就真係揾唔到人才。好多時候最短缺係邊啲咧？就係啲中層、中至中高層，即明顯地咧係好難揾。 有冇話喺數字就睇到啦，即係少咗喺個勞動人口。有冇睇到咩原因，或者你哋會唔會研究係咩原因有呢啲流失，所以做一啲針對性嘅措施咧？可以 勞動人口流失咧，就我諗原因都多嘅，亦都好難咧咁短時間咧，你話要具體針對如何，但個現象咧就擺在你眼前嘅。咁所以我哋當然我哋最大的人才庫咧，其實是本地人才庫。我哋一定係要好好用好自己嘅本地人才。但係 不能夠否認的事實咧，就係喺呢一刻咧，你唔可以淨係靠我哋本地嘅人才庫，因為似乎數目就唔夠，所以需要即係引多啲外代人才咧，就夾埋一齊做好香港嘅經濟。 嗯，除咗話一啲嘅人才數字上面，一人口上面嘅流失啦，有啲意見都話，今次施政報告好似冇一啲好吸引本身香港居民去咗外地嘅翻嚟嘅一啲措施。尋日有一啲嘅聽眾啦，打嚟節目都有類似呢啲講法嘅。你哋同唔同意，或者覺得今次施政報告有冇針對呢一啲人士嘅措施咧？ 其實香港一個機遇處處嘅地方嘅，即係如果我哋本身佢係香港嘅永久性居民，佢喺其他地方啊讀書也好，去暫時工作都好，其實我哋梗係歡迎佢翻香港發展啦。我哋將會成立個人才服務窗口咧，當然我哋主力就吸外來人，即係外地人才啦。其實如果喺海外嘅香港人，我哋都會接觸佢嘅，即係諗辦法等佢容易啲翻香港，多啲可能有啲小問題嘅。譬如我在前兩天在我們自己內部談的時候，譬如我都留意到有些住內地 的朋友跟我說、其實可能都有部分人願意想再回香港回流做事的，但有些小問題要解決的，譬如剪了就學點啊，有沒有其他事想安排，這些我們樂意幫他去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他手，如果幫到手他又解決了這些居住回流的問題，他多些人回香港的話固然歡迎，我們都希望見到、 勞動人口流失有冇話針對呢一啲流失有啲挽留嘅措施咧？因為我見到特首李家超喺回應一啲傳媒嘅時候咧，提到點樣挽留一啲人才咧？佢提到其中一樣就係留住同埋培訓本地人才，但如果用一個教育或者培訓嘅方式，可能係一個長時間，點能夠做一個短時間嘅止血去挽留呢啲人口或者勞動力嘅流失咧？ 我哋其實都睇到嘅人才個選擇咧，其實主要睇機遇嘅。即係自己嗰、那個事業發展啊，嗰、那個當地嘅經濟發展嘅、我哋就好有信心嘅，就香港係真係機遇處處嘅、因為正如我哋喺特首喺施政報告所講咧，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所以呢個我相信呢個係最大嘅，本身固有優勢咧係會令人才留低嘅、另一個咧，特首所講咧就係、我哋都要培養人才啊嘛，嗰、那個就是教育啦。另一個就是我哋再培訓啦，即係其實層層層層嘅，即係由最高端人才到一啲比較基層嘅人力咧，我哋都想辦法提供訓練啦，提供機會啦。 但即時嘅措施就似乎好似未有，因為固有嘅措施頭先聽到啦，固有嘅有啲就長期培訓嘅，咁即時嘅係咪呢啲份施政報告入邊好似都冇觸及到咧？ 其實大家都見到嘅，大家主要係睇下自己發展機會嘅。 OK， 咁譬如。昨天才宣布了就是我們的失業率又跌下來去到 3.9%、即是標誌著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會有更多的機會了、 講到人才其中一個的措施就是說會政府成立一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會主要就是引進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高潛力具代表性的企業，也都是重點針對某一些行業，譬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數據科學、金融科技等等這些的產業的。這個都想問一下邱局長，這個其實是怎樣決定，因為這些行業或者企業產業裏面都涉及很多公司嘛，怎樣選擇這些叫高潛力或高代表性呢，會怎樣物色呢，或者會預計有沒有這一方面的目標是想吸引多少企業來的？ 是啊，小林文，首先呢就我們一定要好像剛才你所說，我們是打算成立一個引進重點企業一個辦公室、這個呢將會在今年內就會完成的，加上呢是成立這個辦公室之外呢，我們都會成立一個引進重點企業諮詢委員會，那個概念呢就希望呢是邀請呢業界的經驗人士啦，有份量的業界的僑錯啦，是作為一個諮詢給到一些意見呢給一個財政司司長，從而呢我們就會跨局呢和一個其他的部門呢就大家商討究竟在這些企業裏面呢哪一些公司是有代表性，或者是對香港往後的產業發展、香港長遠的發展會帶來一些什麼效益呢，那我們就會作出一個決定呢，就是去找這些這樣的公司。而在外地呢，我們17個辦事處呢，內地和海外呢都會成立一個引商人才專組、招商人才專組、在裏面呢就是希望他們 是做好他們的工作，就是主動和是去找我們的目標，亦都是探求在外地的發展、這些企業的發展有什麼新的突破呢，是跟香港的辦事處 係互相溝通，然後俾到資訊，等香港依邊咧係作出一個決定，我哋係下一步係點樣做。咁呢個名單咧，我哋都係喺度啊籌備緊。咁希望喺今年年底咧，我哋可以有一個決定咧，就喺2023年開始咧，我哋就確實執行。咁喺人才方面咧，亦都要配合呢一個商業啦。當你引入一啲咁啊高科技嘅行業，亦都對香港未來嘅產業啊、未來嘅長遠發展有一個好好嘅影響嘅底下咧，亦都會引入一啲相對應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就同阿孫局長所講啦，咁就會互相配合。咁當企業嚟到香港，亦都引入一啲人才，其實亦都係對香港製造好多就業機會，對年青人上流啊各方面咧都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其實一個雞蛋與雞嘅問題嚟嘅。咁當有好多企業嚟到香港落户嘅時候，當然會製造好多本地嘅就業機會。咁依啲新嘅創科公司，包括個人工智能啊，依一個數碼科學啊，包括依一個健康啊、生活科技啊，依啲都係比較新嘅企業嚟嘅。咁對香港嘅年青人咧，會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亦都可能對年青人以後喺學校讀書啊，或者喺揀科目方面啊，會有一個新嘅思維。咁呢個對於留翻人才喺香港，亦都有一個好正面嘅作用。咁呢個係相輔相成。 我見這個叫做今年內成立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就針對一些指定行業的企業人員呢，就會提供一站式的配套服務，包括一些申請簽證、子女教育安排等等。這個可不可以跟大家講的詳情是怎樣，即是在這一方面這些配套怎樣可以吸引到這些人才來呢？ 其實在各方面引入這個商業呢，有很多配套的，也都包括個土地、或者稅務、或者一個財政的各方面。因為在財政司司長那裡都有300億一個基金呢，是大家是可以共同一個投放資源的。咁但係當然要睇企業嚟香港投放嘅資源係幾多，對香港帶嚟嘅效益係幾多，然後作出一個決定。咁每一間企業嚟到都有唔同嘅需求，咁我哋係為佢度身訂造佢嚟香港落户嘅要求啦。咁呢個要經過詳細嘅大家商討先會有一個決定。咁好多企業嚟到香港，佢亦都有帶佢嘅人員嚟香港啦，譬如佢嘅家屬啦。咁喺簽證方面，我哋點樣提供一啲資訊俾佢，等佢可以好快速咁可以申請到簽證啊？或者啲子女嚟到要接受教育啦，咁入學嘅要求係點樣啊？有啲乜嘢學校係適合佢嘅要求啊？咁有啲資訊俾到佢，亦都可以令到佢可以加快佢嘅申請。咁呢個都係我哋喺外地嘅或者內地嘅辦事處咧，會提供呢啲資訊俾呢啲企業同埋一啲人員咧，等佢哋加速嚟到香港落户。咁呢個係希望我哋可以做得到一點。 頭先提到其中一點就係話會為呢一啲嘅即係企業啦，有一啲土地、稅務等等方面，其中有度身訂造為企業一啲嘅計劃啦去做。何謂度身訂造？即係每一間企業可能涉及到嘅稅務都可能有唔同，有優惠俾佢，係咪咁嘅意思？ 因為每一間企業可能嚟到香港，佢個企業嘅性質，或者佢嘅企業嘅投資。各方面都是不一樣的，咁呢個就要睇個企業嚟到之後，即係嚟到之前啊，咁我哋同佢商討當中，佢有啲咩要求，而我哋亦都可以達到佢嘅要求，唔係每一樣都一定可以達得到嘅。咁要睇佢嘅需求係咪可以合理啦，又或者喺我哋嘅可行嘅範圍之內係可以符合到佢嘅需要啦。咁呢個係需要一個大家互相商討，所以我哋會為佢度身訂造佢嚟香港落户嘅要求啦，咁呢個就係希望可以做得到咁嘅方法，可以引入一啲高科技有潛質，同埋係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係有利嘅產業嚟到香港。 OK， 整體嚟講咧，招攬人才我見到都有一個嘅 KPI 嘅，就話2023至2025年間咧，每年通過輸入人才計劃咧，輸入至少35000個名額，咁啊係逗留12個月嘅人才。我想比較一下，其實現時嚟講，通過呢啲輸入人才計劃，係每年有幾多人係嚟到香港嘅，即係達至呢個 KPI 係難唔難嘅？ 我哋做呢個 KPI 嘅時候咧，都要有幾點要解釋一下嘅。通過唔同嘅輸入人才計劃嚟香港咧，有啲係短期嘅，譬如做展覽嗰啲咧，通常幾個星期就走噶啦。有啲就比較長期啲嘅。咁何為長期呢？我哋就覺得，如果佢個逗留時間超過12個月咧，就為之長期啦。咁我哋而家定嘅目標俾我哋咧，就係希望喺2023、2024、2025年呢3年間，每一年咧，我哋至少 可以吸引到35,000個長期逗留的人才來香港嘅。咁點對比呢？如果對比翻2020年同埋2021年咧，每一年長期逗留的人咧，約摸係講緊23,000-26,000之間嘅。咁所以要咁比一比嘅話咧，我哋希望相對於前兩年嘅平均數咧，希望有一個40%左右嘅增幅。 就呢個就唔係即係譬如你35×3，即係講105,000啦，就唔係同140,000嗰個嘅勞動人口流失去比較，唔係比較呢樣嘢。 我唔係完全咁對比嘅，但你可以有個數可以大家對比一下嘅。譬如我哋見到140,000嘅勞動人口嘅減少當中咧，約摸有2%，即係88,000個度咧，係屬於高技術嘅人手嚟嘅。咁所以嗰度我哋希望有補足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大家都要考慮到未來嘅時候，我哋經濟有增長，會有新嘅產業嘅出現，都需要人才去投入嘅，去幫助嘅。 嗯，所以就話咯，如果你140,000，大約80,000都係啲高技術人員啦。咁你哋希望喺個 KPI 嗰度輸入一啲嘅人才，長期啲嘅105,000，雖然係多啲啊叫做，但係咪可以應付到未來又要發展金融中心啦、金融科技中心啦，或者創科啊等等呢一啲嘅角色咧？人才上面嘅定呢個 KPI 係咪可以再定得高啲咧？又 我哋講至少，所以我哋覺得最少啦嚇，但係的確做呢啲吸引人才嘅嘢咧，係真係你做過先至知嘅。 嗯， 所以我哋你見到我哋今次做得咧，係真係全面創新。亦都希望做得比較破格一啲，希望盡可能令到外來人才係有多途徑可以嚟香港。 整體你兩位局長都覺得，即係今次喺施政報告入邊搶人才嘅一啲措施嚟講，個力度係點啦？同其他地方比，有好多傳媒或者評論都將香港今次呢啲搶人才嘅措施同其他地方比，個力度上面又係咪點比較咧？有冇一啲不足咧？或者定係都係優於其他地方？兩位點睇呢個？ 不如我講多兩句啦，我覺得定人才的政策或者怎樣去搶全世界人才呢，就無需跟人家比的，因為各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點，有自己的需要。如果站在我們自己的角度去看，對比我們過往去招攬人才的，無論是個態度那些政策的手段，是今次是非常之全面和積極的。以往的做法就是我們有這些人才計劃，歡迎你來啦這樣，但今次不是了，今次我就度身訂造了。譬如我哋講高端人才通行證，我哋叫高才通啦，嗰個就真係好清晰嘅啦。只要你年薪去到250,000以上，或者你喺嗰百強大學畢業嘅話咧，你就好清楚自己可以嚟，而且唔需要揾工住，先嚟咗香港先。呢啲都係啲比較進取嘅方法咧，令到外來人才咧係容易啲嚟香港，願意嚟香港去嘗試嘅。但我就覺得唔需要同人哋比嘅，因為家家都有佢自己嘅唔同嘅處境嘅。你要問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做咗呢啲手段，是不是幫到香港？我們覺得是幫到。 跟別人比，別人會不會可能就是競爭對手呢？他們跟香港一起爭人才，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是全世界都爭人才。 現 在不是只是我們周邊地區的了，如果你留我們做一些研究的了，無論是美洲、歐洲或者我們這邊 的亞洲地區，人人都爭人才，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人才是第一資源來的了，要發展經濟離不開人才，所以全世界都爭人。所以除了你有一些政策的手段之外，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你自己固有有沒有優勢先。人才選的是機遇嘛，所以我們對香港有信心，我們覺得我們是有機遇的，只要我們的政策上可以落位的話，一定很多人就願意來香港。 好啊，局長回應。 我就非常同意孫局長所說，我們就不應該跟其他人去對比，因為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需要。剛才孫局長說了，全世界都在爭人才，香港是要度身訂造我們需要什麼人才，和我哋有啲乜嘢可以俾到出去咧？係我哋提出我哋自己嘅意見。咁就從一個商界角度嚟講，我以前喺商界入嚟。咁今次嘅搶人才嘅政策咧，係非常之好，亦都好全面。咁比過往咧更加係考慮周詳。咁我覺得今次嘅搶人才嘅計劃咧，係一定有一個效應咧，係可以招攬到我哋需要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就頭先都講得好清楚，我哋真係唔需要同其他地方對比。咁我哋有自己嘅長處，有我哋自己嘅好處啦。香港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咁無論喺生活方面啊，喺文化方面啊，都好適合好多其他國家嘅人嚟香港。咁加上我哋係即係有一個背靠祖國啦，聯通世界，都有一帶一路嘅好處啊，同埋一個大灣區各個機遇。咁人才係會睇到佢將來發展嘅機遇，唔係淨係落户香港咁簡單。咁所以我哋而家新出台嘅招攬人才呢一個方案，我覺得係非常有競爭力。 講到呢一個嘅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啦，可能要稍後再詳細啲講，因為咧，即雖然兩位都覺得啊，同全世界爭人才未必要同個別嘅國家或者地方去比較啦，不過的確有唔同嘅評論咧，都比較到譬如新加坡一啲嘅人才計劃嘅。咁我轉頭可以傾傾啦，因為同埋呢個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究竟係有冇話目標，其實都想要邊一啲嘅人才咧？希望佢哋嚟到幫到邊啲香港嘅行業咧？轉頭可能咧都揾兩位去講一講啊呢一方面啦。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就住人才方面啦，其中施政報告提到一個叫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就會係新公布嘅，首次申請咧就可以有兩年嘅簽證，希望吸引一啲人才嚟啦。另外，今日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喺度，都會講到一啲勞工社福方面嘅政策，仲有一啲中小企支援措施。咁啊，再講多些，今日千禧年代有兩位局長上到嚟嘅，包括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同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线中环站至金钟站之间路段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荃湾线列车服务正系逐步回复正常。荃湾线列车较早时受信号故障影响，一度要慢驶。英国政坛大地震，卓惠斯宣布辞任首相同执政保守党党魁，将会继续担任首相直至继任人产生。党魁选举将会在下个星期内举行。报道话，冇几耐之前先至获任命为财相的侯俊伟表明不会参选。曾经同卓惠斯竞逐党魁但落败的前财相辛伟成同前国防大臣莫佩林可能卷土重来。同前首相約翰遜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沒有證實亦沒有否認有關約翰遜再度參選的猜測。在野工黨黨魁施紀賢說，維持約翰遜不適合做首相的看法，又形容假如對方回歸執政，對公眾而言是在傷口上添上侮辱。施紀賢說，他有一隊人正為大選作準備，工黨亦都已經擬備好一份宣言，並以大選為基礎，將黨內團隊轉移到相關工作上。俄羅斯和伊朗批評烏克蘭和西方國家指稱俄軍在烏克蘭使用伊朗製無人機，無非是想透過編造借口向莫斯科和德克蘭施壓，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俄羅斯常駐聯合國第一副代表波利揚斯基說，伊朗並沒有向俄方提供在烏克蘭作戰的無人機，又說不要低估俄羅斯無人機行業的技術和能力。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伊拉雅尼就指出，有些國家為了政治目的不遺餘力散布虛假消息，捏造針對伊朗的指控，所謂伊朗輸出無人機是毫無根據和未經證實的言論，伊朗對此表示堅決反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辦公室主任顧問說，俄羅斯對能源基礎設施發動的攻擊可能影響烏克蘭供電或供暖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情況存在較大的局限。那名顧問又說，烏克蘭境內目前已經有1800個住宅區停止供水、供暖和供電。烏克蘭電力公司昨日表示，哈爾科夫州、波爾塔瓦州、蘇梅州和中部一些地區採取臨時限制供電措施。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0.22，瑞士法郎1.005，加元1.379，人民幣7.221，英磅對美元1.121，歐元對美元0.977，澳元對美元0.62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80点，跌126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626.02美元，卖出1626.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6%。

只要睇你人工，人工我哋咧就定喺250万一年就可以嚟香港啦。這個其實大家累累近嘅，但其實除咗呢兩類之外咧，我哋仲有兩類嘅。第二類咧就係睇你個學歷啦，即係如果你係畢業於世界百強大學嘅話咧，只要過去嗰五年你有三年工作經驗咧，歡迎你嚟香港，唔設限額嘅。第三類咧就係都係嗰百強大學畢業，但係咧就最近畢業嘅，最近呢五年畢業，工作經驗又唔夠三年嘅話咧，都可以嚟。只不過我哋設一個限額，就一年最多10000個，咁所以闊好多。即係我哋見到我哋呢個高才通嘅設計咧，又揾最揾錢多嘅，又要喺百強大學已經畢咗業，有三年以上經驗，我又要新畢業嘅都要，不過我設個限額。 但喺咁闊又係百強大學，有冇話限邊一啲人才或者邊一啲學科嘅人才？我哋係想要，有冇啲諗法嘅呢個？ 冇咁嘅需要嘅。點解我咁樣講咧？而家香港係各行各業都有咁嘅需要，咁所以你為咗令到大家需要唔同嘅人才都可以配合到嘅話咧，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開放俾嗰啲有能嘅人士，即係佢本身嘅學歷背景、佢個工作嘅經驗都係適合嘅話咧，你容許佢嚟香港。咁變咗可以配合唔同行業嘅發展，兩者之間自然會配對㗎啦。 即係唔會擔心出現一個情況係我哋冇特別想留意香港缺少邊一啲嘅人才，而先就喺個計劃度揾。會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就係本地有一啲嘅飽和咗嘅人才，但又引入咗一啲外地人才嚟，變咗令到一啲嘅本地嘅人才嗰個保障係少咗咧？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咧？ 本地嘅人才咧應該要對自己有信心嘅。其實本地人才咧根本就有先天嘅優勢嘅。一，你屬香港。二咧，你本身個成本都低。我點解咁講咧？外來人嚟香港又要處理居住啦，佢可能有屋企人要轉移嚟香港咧。其實係個成本係高好多嘅。 除咗講人才，今次施政報告咧都有一啲同院舍有關嘅。其中咧有一樣就係話會放寬輸入一啲嘅容許啊，輸入一啲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嘅護老員，放寬輸入護理員嘅比例同埋精簡嗰個申請嘅審批程序啊，咁啊會唔會有啲即係屋企人咧都住喺院舍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不過咧想講呢一個嘅措施之前咧，都想講下宿位嗰個嘅數字。上屆政府咧其實就啟動咗興建大約60间嘅安老院嘅，咁啊估計今屆甚至下屆咧先至會完成。社署喺7月嗰陣咧就交代過政府話係推展緊54个安老院嘅發展項目啦，咁啊當中咧有6200个資助宿位。今次施政報告都話增加資助服務嗰個名額，就話2027年底咧就增加20%，6200个都係一樣。其實呢個就係講緊之前嗰條數係嘛？ 係嘅，係嘅，因為 就唔係額外噶嘛。 即係啊，大家都要明白咧，起資助嘅院舍需要一個長嘅規劃時間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哋都好清晰同公眾講咧，我哋個目標咧就喺2027年呢。去到2027年咧，喺資助宿位方面咧，就額外增加6200个，差唔多等於20%嘅增幅。而其中約摸2600个咧，會喺嚟緊嗰一年就已經係投入噶啦。 我當2027年係可以達到呢個6200个嘅宿位呢一個嘅目標啦，能唔能夠滿足到而家人口老化嘅時候嘅成個需求咧？因為我見到譬如安老服務協會早前建議，其實政府咧係每年提供6000个安老院舍宿位為目標，即係30000个安老院舍宿位。雖然而家講緊6200个咧係資助宿位啦，同30000个都係好大距離嘅。咁 呢度我哋大家要講諗一諗咧，香港隨住人口老化嘅挑戰咧，我哋點樣處理人口老化嘅問題？政府嘅政策係好清楚嘅，一定係以居家安老為本嘅，院舍咧其實係一個支援，係一個最後嘅需要嚟嘅。點解咁講咧？在過去那幾年呢，每一年香港就會多60000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在未來的五年呢，每一年我們會淨增加約摸80000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其實大多數老人家呢，他都可以留在社區安老的。所以你看到我們其實投放了很大的力度呢，就希望做好個社區安老，讓他可以留在家。其實多數老人家都想留在家的。院舍是最後的一道防線嚟㗎啦。 社區安老要啦，但係譬如安老服務協會嗰個評估，你係咪覺得過高咧？即係佢30000个呢一啲嘅安老院宿位，係咪有啲過高嘅情況？同埋現實，我見到你哋都話同發展局係傾緊一啲建議，增加多啲誘因，係起一啲譬如私人項目發展嗰度咧，都留一啲位係喺啲安老服務設施。其實似乎都係想要一啲安老院㗎嘛，係咪？ 即係院舍我哋係要起嘅，呢個毫無疑問嘅。但我想提出嘅俾大家要諗一諗嘅咧，就係、是。我哋唔好淨係諗住老人家入院舍咧，就係一個唯一選擇。 其實多數老人家你問下佢嘅意願咧，佢好想留喺社區。所以你見到我哋今次，譬如我哋個社區照顧券，我哋由8000加到萬二啦。我哋好多服務希望做好成個社區嘅配套咧，盡量令到啲老人家如果可以有條件留喺社區嘅話咧，都仍然留社區安老，最後先至去院舍。 明嘅，咁所以我翻翻轉頭個問題就係而家院舍同埋安老服務協會嗰條數嗰個落差係，即係你覺得而家6200個去到2027年係夠應付嘅？ 好難講夠唔夠應付，因為老人家好得意嘅。你睇下，譬如老人家有時排院舍隊咧，佢只要過咗個中央評估機制之後咧，通常都會排嘅。但你會留意到個隊入邊好多叫非活躍嘅排隊嘅，即係佢暫時唔想要住嘅。有啲就算排到咧，佢都未必肯入。點解我咁講咧？我哋有睇過啲老人家嘅選擇嘅，差唔多99% 咧，佢有選擇地區嘅，即係佢某個地區嘅。你再睇真啲咧，有60%排緊隊老人家，佢會指定某一間安老院嘅。咁所以咧就好難咁樣去完全做個配對嘅。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就要多管齊下咯。在社區要做好配套啦，另一方面我哋都加快個程序啦，喺盡可能情況下面就起院舍咯。 今次施政報告有冇啲額外嘅措施係令到院舍方面都可以增加嘅咧？因為我頭先仲一條數，因為除咗話6200個宿位，再加而家30000幾個宿位，未來應該可以去到36000個資助宿位啦。咁其實之前上屆政府其實都引述過安老服務計劃嘅方案嘅推算，就係2026年全港要有46000個資助安老嘅宿位，46000係希望有嘅。去到2027年36000都好似有一段嘅落差喺度，有冇啲新招去填補到呢一個嘅落差咧？ 而家咧，如果你計所謂資助宿位咧，其實幾種嘅，一啲咧就係一啲資助院舍啦，有啲係我哋叫合約嘅院舍啦。有啲我哋去買位啦，或者買位有兩隻，夾一夾二嘅買位啦。然後我哋自己起啦嚇。仲有一隻咧，叫做院舍券啊。我哋有4000張，即係你咧攞住張券咧，就去一間私人嘅安老院度咧買宿位嘅。咁如果咁樣計埋咧，而家如果計埋院舍券嘅話咧，約莫35000個係資助宿位嚟嘅。再計及嚟緊，我哋去到2027年有6200個新投入嘅話咧，你會計到約莫等於有42000個到啦。即係41000到42000到嘅資助宿位嘅， 都爭少少喎，仲係嘛？ 但係有時候你都要睇要睇埋社區照顧， okay. 因為其實而家好多老人家都會揀社區照顧，有啲係社區嘅日間中心啦，我哋做咗好多家居嘅支援啦，社區照顧券啦，即係呢啲個選擇係多咗好多。 院舍除了讲宿位之外，人手的问题大家都关心。咁啊，今次施政报告提及咧，就喺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前提之下咧，喺明年会出一个特别计划，就适度容许输入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的护理员，放宽输入护理员的比例，精简申请的审批程序。这个初步有啲咩睇法？可以有啲咩程序可以精简咧？ 过去咁多年咧，大家对于院舍的人力咧，尤其是照顾员呢个层面嘅话咧，都大家都面对困难，就是好難請夠人，所以亦都經過咁多次嘅努力咧，都確係咧，淨係靠本地嘅人力咧，似乎就冇辦法可以應付到院舍照顧員嘅需求。而家喺這個補充勞工計劃下面咧，私營院舍咧係可以輸入一定數額嘅照顧員嘅，但係合約院、津院或者買位院咧就不能咁樣做。咁呢個我哋覺得咧就應該要放鬆嘅，即係我哋希望咧係所有嘅安老院同埋殘疾院咧，都可以通過一個特別計劃咧，可以輸入一啲人力做照顧員嘅，這個一點啦。另一個咧就係嗰個比例嘅問題啦。我哋探討緊嗰個輸入比例係咪可以再扭鬆一啲？主要嘅原因就係希望有足夠嘅人手咧，可以照顧到住喺院舍嘅老人家同埋殘疾人士嘅。個程序希望亦都加快一啲。 比例可以點扭鬆？程序可以點加快啊？同埋如果係資助院舍做嘅時候，過往唔喺資助院舍引入外勞啦，應該係有啲原因嘅。係咪咧？咁而家呢啲原因仲喺唔喺度咧？ 我哋考慮呢啲原因咧，最緊要咧有兩點嘅。一咧就點樣可以照顧好到啲老人家，即係無論住喺院舍嘅老人家又好，殘疾院嘅人士都好咧，人手照顧咧係非常之重要。即係佢得到嘅服務，佢係咪可以妥帖咁照顧佢咧？人手足唔足咧係至關重要嘅。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盡量保障本地勞工去優先就業嘅。所以兩個加埋一齊咧。如果你覺得都係有，的確有咁嘅需要去輸入嘅話咧，咁我哋覺得都要去做嘅。 具體個比例上面可以點調整 咧？我哋喺度未定最後嘅方案嘅，咁所以今天咧我就講唔到我哋最後個比例係點，但係個方向就好清晰，係要扭鬆嘅，即係無論係個比例定係個申請辦法咧，都係要簡化嘅。 點睇有啲工會嘅諗法話啊，可能會唔會即係令到啲低成本請外勞就代替啲本地工人，亦都無助係改善業界，尤其是一啲本地工人嗰啲薪酬啊、待遇等等呢啲講法咧？ 本地工人咧，我哋真係好重視，所以你見到除咗呢個計劃之外，我哋另一個講咗，我哋會做咧，就係要檢討院舍員工嘅資歷架構同埋個專業嘅培訓啊。其實講嘅咩咧，就喺照顧員上面咧，有一個叫保健員。我哋個感覺咧，好多本地人願意去做保健員，尤其是啲後生仔。不過而家個保健員咧，似乎就晉升係由冇得晉升。咁所以我而家睇法就希望通過一個檢討咧，令到譬如話做保健員呢個角色咧，可以再有個晉升嘅空間，而佢工作嘅範圍同埋個專業程度咧，亦都可以得到提升。咁樣咧，就我哋有信心就可以揾到好多本地人做，同埋提供一個好啲嘅就業機會咧，俾本地人喺院舍度服務我哋嘅老人家同埋殘疾人。 我見而家係咪有一個安老服務業嘅職業資歷階梯，就係護理員頭先就話變做保健員啦，再升係咪仲可以升做院舍主管嘅？定係唔得 嘅？而家係咁嘅，但係主管得一兩位啊嘛。我哋嘅睇法咧就係喺保健員呢個層度咧，我可唔可以令佢更豐富啊？佢個晉升空間就更加大嘅。咁咧啲本地人咧就願意去做保健員，因為保健員做嘅工作咧就即係專業嘅元素會多一啲啊嘛。咁所以呢度我哋覺得。同業界傾，同啲後生仔傾咧，大家都有咁樣嘅訴求。我哋覺得係值得喺呢方面咧做好功夫。如果可以豐富到佢嘅工作內容，令到佢個晉升階梯更加清晰明確嘅話咧，就會我哋相信咧多啲本地嘅，尤其是後生仔咧，願意投入呢方面嘅行業咯。 有呢啲措施嘅調整之後，有冇希望喺安老院舍嘅外勞人手多幾多，本地人手可以多到幾多咧？有冇目標呢、這個？ 今天很難講具體的數字俾大家聽。我哋正朝住呢個目標咧，去希望具體細化佢，希望盡快咧可以同大家去詳細講同埋傾。 仲有一個措施就話未來五年額外資助超過1700個學生係讀護士訓練課程，等佢讀畢業之後咧喺社福界服務最少三年。這個諗法係點啊？所謂社福界服務都係院舍係咪？主要係咁。 社福界院舍啦，或者係啲同社福有關嘅服務啦。現在我們都有做的，現在我們每年就是資助200個位、似乎就非常受歡迎，這200個位每年都有，每一個位有5至6個人去爭、我們全數資助的，那裡整20萬的 讀兩年，今次我們將它加碼了，就每年有200個就加到428個，所以5年間就會多了1700個額外的登記護士可以在社福界服務，希望呢通過這個手段可以紓解尤其是院舍在護士人手方面的緊張的情況。 會不會預計他們即叫做所謂的三年之後都會去回即 醫療界或醫療體系那裡呢？他們會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訓練出來的登記護士他願意在社福界運作，希望繼續去留到他，的確有部分繼續留的、但如果他有其他意願當然我們就覺得他有專業 的想法的、他要發展。 最低工資都有提到，今次施政報告就話會邀請最低工資委員會去檢討、研究檢討嗰個嘅週期等等，咁啊最後會向政府係作出建議嘅。點解會由最低工資委員會去做呢個檢討週期嘅工作咧？佢哋本身都代表唔同嘅諗法啦，又係勞方資方亦都有政府嘅代表喺度啦，會唔會好難得到一個共識咧？喺個週期方面嘅檢討， 正正就因為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就係包含咗。資方、勞方、學術界，三方都在度啊！任何有關最低工資周期啊、檢討辦法咧，你不可能單方面去做任何決定嘅，一定是要所有的持份者咧，要一齊去傾，可以傾到一個辦法出嚟咧，大家都覺得可以向前行。咁所以最佳的做呢件事嘅委員會咧，就是目前的最低工資委員會啦。 難不難有共識咧？同埋過往你都有提過話，如果真係要調整啊，好多人要求話一年一檢啦，由而家兩年一檢變成一年一檢，就要涉及到壓縮一啲研究啊、分析啊、諮詢程序嘅咁，會唔會其實政府都已經預示係有個困難喺度？佢哋傾又係咪真係傾到一個共識出嚟？如果真係一年一檢，又點樣做咧？可以 最低工資從來傾咧都唔可以話低估佢嘅難度嘅，但大家都見到嘅，過去咁多年咧，我哋都總揾到個方法咧，可以大家一齊向前行嘅。我覺得咧。政府既然今次講得咁清楚，希望由最低工資委員會去探討有冇辦法喺檢討週期啊、辦法方面有啲新嘅建議嘅話咧，我自己就有信心嘅。我覺得佢哋係可以傾到一個辦法出嚟，但具體如何咧，要交俾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委員啫，一齊用佢嘅智慧去諗一個方法出嚟，係為香港最好嘅。 今次施政報告完全沒有提過過往曾經提過的標準工時，因為過往曾經提過就是說會由勞資和政府代表組成行業三方小組討論，原定是2020年會或之前會推出的指引，今次沒有提，暫時這個進展是怎樣的？ 仍然進展當中的，在相關的行業的委員會裡大家都在談一些工時的指引，但是為什麼這個時間比我們當初預計是慢了呢？都真的的的確確跟疫情有關的，在疫情下面大家有時很難面對面去談，亦都對勞動市場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衝擊，所以這裡請你們大家給多一點時間我們，希望在各方面我們盡快可以追回進度。 剛才有講到很多院舍啊，或者基層啊、長者啊關心的一些情況，中小企今次喺施政報告入邊會或者展覽業方面有啲咩措施係關心到咧，係又係關係到嘅咧？都想問一下邱局長啊，今次中小企嗰啲措施係咪都相對多嘅咧？有啲咩政策支持呢一班人嘅咧？ 其實政府一直對中小企對企業咧都有一啲支持嘅專項基金嘅。今次施政報告嘅對呢啲基金嘅提升咧，係對中小企一個好大幫助。希望喺一個經濟重新起動嘅時候咧，有更大嘅空間同埋支援俾到中小企。其中一個咧就係個 BUD 分，就係一個品牌啊提升同埋內銷嘅推廣嘅基金。咁上限咧就係由600万咧係增加到700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EMF， 就係一個中小企一個市場推廣基金，咁亦都由80万咧增加到100万。咁另外喺會展業方面咧，就喺7月1日開始，明年7月1日開始咧就有14亿嘅投放，咁係支持呢個會展業咧，希望喺3年內咧係可以做200场嘅即係展覽同埋會議。咁會展對香港嘅整體經濟係一個好重大嘅影響。咁過往嗰、那個貢獻啊，同埋對個 GDP 嘅投放都好大。咁另外就係一個100%融資擔保，咁依個咧亦都會將佢申請推遲到明年年中啦。咁亦都係將個還息不還款嘅期限咧係推遲到42个月。咁依啲都係對中小企喺一個經濟重新起動嘅時候咧係一個好有力嘅支援，亦都令到有多啲空間俾佢哋運用個資金。俾政府的資助是可以將業務繼續推廣和繼續持續。 Okay， 剛才提到其中一點，明年7月推的14亿元新計劃，3年之內資助超過200场的展覽香港舉行，有沒有目標是說是否一些國際展覽多，還是本地的都包括？ 國際展覽也都會有，本地展覽我們都會考慮的。同埋就希望呢就是我們擴展這個會展的場地咯，將個場地增加，咁呢個亦都會將個展覽業咧推向一個新嘅階梯。咁會展咧亦都會係增聘好多人手嘅，而展覽亦都增聘好多人手嘅。咁呢個對於個整體香港嘅就業咧，亦都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 我見到展覽會議業協會黎可怡啊，佢係常務副會長嚟，提到話有啲移師咗去新加坡嘅展覽，咁就話喺出年就會繼續新加坡搞啦。咁你估計有呢個新計劃之後，會唔會吸引到啲移師去其他地方嘅展覽會翻嚟香港搞咧？ 香港嘅展覽業咧一直都有我自己的優勢嘅，咁喺有啲展覽業去咗新加坡，我相信係好短暫時期。咁我亦都聽到好多展覽業咧，都係希望可以翻嚟香港做一個展覽。咁始終香港嗰個優勢未必係其他地方一定可以取代到。 另外最新就是失業率啊，咁啊啱啱公布了啦，7月至9月失業率3.9%，比之前6月至8月咧4.1%咧跌咗0.2个百分点嘅，咁亦都係3月公布4.5%呢個失業率以嚟咧係跌穿咗4%啦。兩位都點睇今次呢個數字，算唔算係跌得叫快喺個幅度上面，又點睇 啊？都係我哋預期當中啦，都係正如我哋睇到咧，隨住關於呢、這個對疫情防控嘅社交距離措施嘅放鬆啦，亦都我哋經濟本身亦都有發展啦，所以都見得到失業率咧都穩步向下穩定向下嘅，咁啊希望呢個勢頭繼續保持啦。不過我哋都謹慎嘅，因為都知道外圍咧都真係風高浪急嘅。 邱局長， 我同意嘅。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嘅兆頭啦。咁但係我哋都要小心謹慎，咁做好各方面嘅準備。咁希望我哋嘅經濟係重新起動。 不過有啲學者嘅講法就話，即係暫時都係零加三呢一個嘅檢疫安排啦，未有啲旅客係可以嚟到香港嘅。 不利本地消費咁樣嘅情況，你覺得失業率會進一步下跌，係咪都有啲阻力咧？個阻力就係嚟自而家零加三呢個措施未放寬到零加零，係咪咁樣？同唔同意呢個分析咧？ 失業率嘅影響嘅因素好多嘅，即係我哋見到其實係主要啲大環因素嘅，尤其是我哋應該更加關心咧，就係隨住美國加息週期嘅已經開始咗啦嚇。外圍嘅成個經濟嘅狀況嘅改變咧，對於我哋一個咁開放經濟體嚟講咧，係有影響嘅。但另一方面，大家都應該要放心嘅嚇，即係我哋本身有經濟動力啦，同埋我哋嘅祖國啦嚇，即係如果祖國嘅經濟快啲發展嘅話咧，亦都會帶動我哋整體經濟，因而咧對成個失業率咧係有幫助嘅。 嗯，邱局長你點睇？經濟回復方面會唔會都因為從個失業率睇到，可能有啲樽頸位喺度？ 我相信在我們的努力底下呢，經濟復甦是一定有我們 我們的實力的，我亦都有我們的好處。我相信在未來我們的措施執行之後呢，是會引進到這個企業來到香港，亦都會幫助這個就業，那個失業率呢相對應該都會一步一步會下跌。 嗯，今天多謝兩位局長上來講關於施政報告的情況，無論是一些勞工、勞動力方面、人才方面，都講到一些經濟情況。謝謝兩位，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燕華。 要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公布首份未来十年可供发展土地供应预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经过几个月密集的复检和跨部门协作，确认未来十年土地供应量将会达到3280公顷，大概是两个将军澳那么大，估计可以至少兴建493000个单位，相对于长策未来十年需要430000个单位，需求更多。目前不论是公私营房屋的土地都已经稳齐，强调政府有能力主导土地供应，期盼长远能够建立土地储备以应对市场变化。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11月初举行两日会议，金管局昨日向参与峰会的机构和高层发出指引。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如果出席者在会议期间确诊，其中一个选项是让宾客使用私人飞机来港，由酒店到机场需要确保有足够的隔离措施。如果未能够乘坐私人飞机来港，就要留在酒店房间隔离，不可以乘搭其他商务航班提前来港。報道指出，多數與會者和相關人員將會入住峰會舉辦場地四季酒店，期間可以獲豁免在四季酒店和特定場所進行活動和商務餐飲，但所有與會者需要按要求進行核酸檢測，具體細節仍待醫務衛生局和金管局商討。信報報道。 星島日報報道，有外媒昨日引述消息說，內地官員正討論是否放寬對入境旅客的檢疫措施，由目前的7+3縮短至到2+5，預計具體情況很快公布，有關消息暫時未獲內地確認。有商界和社福界人士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對於內地如果進一步放寬入境檢疫表示歡迎，但是關注到內地各個省市有關的居家健康監測是安排是否統一，又預料疫隔離檢疫的吸引力會減低。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市民郭卓堅早前入禀高等法院，質疑政府宣布20000多張新冠疫苗醫學豁免證明書，即是俗稱免針紙失效，是屬於濫權。法官高浩文頒令暫緩免針紙作廢。司法覆核案昨日開始審訊，法官問及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下令免針紙作廢，會不會推翻涉事醫生的決定？醫衛局一方說兩者沒有衝突，又說面對疫情緊急情況，盧寵茂可以行使廣泛而靈活的權力。法官押後到今日下午4時頒下書面裁決，期間涉案的免針紙仍然有效。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5433宗確診，早前確診的31個月大男童並發急性壞死性腦炎， 醫管局說，男童目前的情況仍然危殆，需要繼續在伊利莎白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十個來自港澳的醫學和護理組織昨日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嬰幼童等高危組別的人士盡早完成接種新冠疫苗。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英國首相卓惠斯上任45日宣布辭職，新首相下星期五，即是28日之前上任，英鎊匯價隨即反彈。報導又說，基於保守黨高層並不傾向於提前兩年大選，所以下一任首相仍然會是保守黨黨魁。根據保守黨1992委員會主席布雷迪的聲明，預期該黨下星期五將會選出新首相，以趕及10月31日公布財政預算案。但是他明言，如果黨魁參選人多過一個，仍然需要讓全體保守黨員投票。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府為了增強發展的動能，借著施政報告提出創新政策，300億元的共同投資基金完全擺脫了傳統小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思維。社評說，本港產業欠缺多元，今後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牽頭主動拉攏龍頭，冒星企業可望迅速壯大不同行業的生態圈，抵住近鄰的猛烈挑戰。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特區政府積極增加房屋供應，所謂簡約公屋造數之說，沒有正視居住環境困難者改善居住環境的迫切需求，以及政府的良苦用心，既不理性亦不公道。社評說，香港要擺脫官商勾結等政治化干擾，各界支持特區政府鋭意求變，共同有效破解土地房屋等深層次矛盾。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日元對美元匯價昨日一度跌穿150關口，創32年的新低，日元持續貶值，令人擔心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可能重演。社論說，在強美元之下，各國貨幣都面對貶值壓力，亞洲經濟動力仍然相對較強，而且有充裕的外匯儲備築起防波堤，要重演金融危機機會不大，但是波動在所難免。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說，英國史上最短命首相的紀錄終於打破，卓惠斯昨日宣布辭職，同意進行保守黨領導人改選，並且會在未來一個星期內完成。在野工黨狠批之餘，離不開要求提前大選。社評說，經過約翰遜黯然辭職，卓惠斯急急下台，保守黨元氣大傷，如果答應提前大選，無異於政治自殺。未來保守黨新首相必然力阻大選，先保住江山，再圖後繼。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元朗公路嗰边嘅交通咧。之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青山公路嗰度咧就有意外嘅。咁啊，较早前就比较塞车啦。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咁啊，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而靠右边线去北角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嘅。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的龙尾就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近住进发花园一带都是多车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去九龙都没什么龙尾的了，将军澳隧道就仲是繁忙少少，去观塘方向龙尾近住电话机楼，港岛路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啲。九龙方面咧，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至到钻石山段较为多车嘅，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嗰段都系多车。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市中心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嘅。咁啊，啱啱收到嘅消息咧，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嗰度咧就好繁忙嘅。咁啊，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啊。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咁啊近住乡事会路嗰度咧就非常多车啦。咁啊，暂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荃湾的海角街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现在海角街去深井方向呢就封了路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了。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轮候公屋时间即时封顶，目标是结合简约公屋同埋传统公屋总供应量，将现时六年的轮候时间封顶，在四年之内，即是2627降至四年半。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下昼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10月21日，本港七月至九月失业率为3.9%，下跌0.2%。新增5433宗确诊，多九名患者离世。政府今日刊宪将大麻二酚列为危险药物。卓惠斯宣布辞任英国保守党党魁，留任首相，直至选出继任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嚟到9:14啊！咁啊，喺施政报告咧，头先都同两位局长倾到有关于人才方面，其中咧除咗话抢人才，就抢企业嘅，抢企业方面嘅措施就系话政府。會計劃成立叫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就是主要引進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高潛力具代表性的企業，重點針對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金融科技、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等這些策略的產業。這些的措施對於一些創科界來講幫到多少啦，或者對於搶這些企業覺得成效是如何呢？另外先提到搶人才方面，就有這個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針對一些年薪250萬啦，同埋畢業在百強大學的人才，吸引他們來到香港做事。點睇人才方面的措施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們傾下，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亦都是上達生物科技創辦人及行政總裁焦彦圖，早晨。 早晨， 早晨。之前剛才說那個搶企業那個的措施，就是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吸引一些高潛力、具代表性、某一些策略行業的企業直接來到香港。你怎麼看這個的措施呢？對於創科產業來說，在香港的幫助有多大，又是否真的吸引到這些外面的企業落戶香港？ 首先呢，我覺得呢個政策呢係我對成個施政報告裏面最感興趣，亦都係即係最值得期待嘅一個政策。點解會咁講呢？因為我哋本身香港可能我哋上游嘅基礎研究係非常之好啦，咁當然要繼續去增強啦。咁但其實我哋一直缺乏嘅就係人才，同埋喺我哋喺中下游嘅呢個生態圈。因為呢，就係我哋的確係冇一啲企業係落户喺香港，或者喺香港嗰度係能夠去帶動到人才嘅培訓啦，就業嘅機會啦，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短期去增強呢一方面嘅話咧，喺海外去重點去即係去吸引呢啲嘅企業嚟香港，會係最直接嘅方法啦。咁樣去做，其實最好咧就係即係能夠叫做大旺個場。因為如果佢哋先姑勿論佢哋點解會肯嚟香港先啦，但如果佢哋真係嚟到香港嘅話，佢哋會帶住優秀嘅管理人才啦，佢哋都會有非常之良好嘅培訓人才嘅計劃啦。最重要是佢俾到我哋本地嘅年輕人見到有呢個就業嘅機會咯，咁會吸引到更加多人去從事即係呢個創業嘅呢個方向。咁所以我認為呢個係對即係最終去完善我哋成個生態圈一個短期刺激嘅一個最好嘅方法。 嗯，你就話對呢個計劃都好有興趣啦。不過佢亦都提到話重點針對某一啲嘅產業，頭先提到譬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等等。你覺得針對嘅呢啲策略產業係對唔對得準呢？或者本身呢啲嘅產業嗰、那個缺公司或者缺人才方面嗰個情況又係點嘅咧？ 係啊，呢幾個產業其實的確就係即係人才係非常之缺乏咧。香港係即係自己喺香港裏面都搶到七彩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係能夠喺外地 能夠招引到呢啲公司過嚟。咁其實因為啲人係跟住企業走嘅，咁所以你好難話就咁喺海外度搶啲人。其實你要連埋啲企業一齊帶佢哋過嚟，成條 team 帶咗過嚟，咁其實就真係能夠即係帶動到成個呢個業界嘅發展，同埋呢幾個重點去招引嘅呢啲嘅產業，其實亦都係香港本身有相當優秀嘅先天嘅條件，去令到點解嗰啲企業係願意嚟香港嘅一個比較理想嘅一個情況。 先天嘅條件係啲咩咧？香港嚟講，同埋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成個計劃嗰個吸引力又夠唔夠咧？ 吸引力我諗都係政府開嘅條件嘅啫，係咪？咁即係我諗所有企業其實最終都係睇究竟香港呢個地方能唔能夠令到佢呢個企業能夠繼續壯大，係咪？咁當然有當中有好多嘅因素啦，咁但係即係政府一個高度嘅重視同埋政府一個高度嘅扶持絕對係即係企業嚟講係一個重要嘅元素咯。 佢具體仲有一啲即係呢一個嘅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有一啲嘅工作嘅，包括就係話會針對呢一啲重點行業嘅企業人員提供一站式嘅配套服務，例如啲咩咧，申請簽證啊、子女教育安排等等。先講呢一點先，針對企業人員嘅呢一啲嘅配套服務夠唔夠啦？夠唔夠吸引啦？或者如果講到子女教育、申請簽證，是不是只是這些安排就夠呢？如果是要做，具體應該怎樣做呢？怎樣先吸引呢？ 以我了解就是政府當然就是重點針對這兩樣東西，那我是同意的，因為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者，他要決定來不來一個新的地方，他要先要確保他的員工是願意跟他一起跟他這個決策。所以從一個員工的層面，而不是從一個企業層面，那就是那些人才願不願意 來到香港去落地咧，甚至落地生根咧，咁一定係要先睇下即係當地嗰個政策啊、簽證啊，係咪好容易去辦理啊？如果我係有家庭，我有小朋友嘅，佢哋嚟要跟我嚟到香港嗰個就嗰個讀書嘅情況啊、居住嘅問題啊、種種，其實呢啲都係即係一個企業嘅決策者非常之需要去處理嘅啲問題咯。咁所以如果政府佢係真係能夠是每一個他們見到的重點企業去度身訂造，令到他們是滿意，這樣去放低身段，這樣去招引他們過來，我覺得其實這個態度已經是非常之好先。 但企業人員是不是只關心這些的配套呢？還有沒有其他配套你覺得都要需要擺下去呢？ 其他配套好簡單嘅，即係都係嗰句啦，你點樣能夠令到個企業去成功咯？咁所以其實香港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功能就是能夠令到海外企業係能夠走入去中國嘅市場，係咪？作為香港係作為佢哋嘅跳板啦，咁呢個我哋呢個辦公室一定要能夠游說到或者係確保到咁樣做嚟香港係會能夠去帶嚟呢個咁重要嘅一個目標。倒翻轉就係國內嘅企業亦都係非常希望係能夠走出去，咁所以同理就係如果我哋能夠確保到我哋嘅政策或者我哋係政府係能夠幫助到佢哋走出去嘅話，咁呢個亦都會係即係從個企業嚟講，非常會願意去揀香港嘅地方咯。 呢個係講企業啊。頭先我問係企業人員，即係啲員工嚟講，係咪淨係關心頭先嗰啲嘅配套得咧？會唔會其實在於一個外地嚟嘅即係員工嚟講，佢哋關心嚟唔嚟香港，可能有其他嘅考慮咧？ 哦，咁呢個絕對係㗎。咁但係當然就不能一概而論啦。即係其實每個地方嘅人佢對香港嘅睇法，或者佢究竟對香港有幾有吸引力，就係即係因人而異啦。咁所以啲點解我又會即係幾滿意，即係佢而家呢個所謂度身訂造嘅做法，咁成件事就會靈活性好多咯。 度身訂造，因為佢其中我補充少少啦，這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咧就會制定具針對性同埋吸引力嘅特別配套措施，包括啲咩咧？土地、稅務同埋財政等等嘅方面，並且提供度身訂造的企業落户計劃嘅咁。就咁聽落去，你覺得夠唔夠啦？如果要做到度身訂造，又應該要點啦？尤其是喺創科企業方面，應該要最着重啲咩咧？又 度身訂造其實嗰個就好空泛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倒翻轉亦都係即係代表其實佢可以做到好多嘢啊！咁呢個就真係要睇每一個企業，因為其實每一個企業其實佢自己自身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同埋佢嘅原因，點解會希望去考慮一個落腳點？咁所以即係從呢個角度嚟講，我就覺得係一個比較比較全面嘅一種方式咯，唔會話淨係我淨係話俾土地你，我淨係稅務優惠其他嘅嘢我 sorry 我個政策上冇 cover 到咁樣咯。 另外仲有施政報告入邊有嗰個叫做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噶嘛？有冇留意到呢一點啊？佢又會撤銷一啲科技公司咧聘用外來人才嘅時候咧，必須增聘本地僱員嘅規定。呢、這個又點睇咧？呢、這個改動？ 我覺得呢個改動係好嘅，因為其實我哋喺本地對去招引人才本身都已經係好困難嘅啦，即係好多職位其實甚至喺本地係唔存在，咁所以我哋即係之前仲要去證明我哋喺本地請困難，其實呢個就有少少係即係係浪費咗時間啦，因為其實呢樣嘢大家都心知肚明，咁所以其實如果將呢、這個條件去攞走咗，一佢亦都係即係有限制住你邊啲。高端嘅人才係可以豁免啦，咁所以我認為呢個亦都係即係便利咗我哋企業去招引呢啲即係高端人才嘅一個最重要嘅時間啦，能夠幫我哋慳咗。 嗯，因為成日話如果撤銷一啲嘅呢啲措施，會唔會令到本地嘅人才，譬如而家講到廠方人才，會削弱咗佢哋一啲保障咧，或者就業機會咧？咁你覺得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嘅係咪？ 我覺得尤其是喺呢啲重點嘅範圍啦，同埋呢啲高端人才咧，呢啲嘅香港本地員工本身已經超級吃香啦，亦都係即係大把大把工去揀啦，亦都甚至可能唔係揀喺香港做呢樣工作添。咁所以其實第一我就覺得唔會對佢哋有唔公平啦。第二其實我反而認為香港政府應該仲要諗多啲，就係點樣去保住令到佢哋唔好外流啦。 OK。各位聽眾，會唔會你對於呢一啲嘅搶企業、搶人才措施，或者你係一啲創科界人士，特別留意到今次施政報告一啲相關嘅措施咧？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除咗講搶企業，都想問一下蕭燕圖搶人才，因為都有個叫做高端人才通行證嘅計劃嘅，就話針對一啲年薪250万元啦，畢業喺百強大學嘅人才嘅，有冇留意呢個計劃？又點睇啊？ 有啊，呢、這個計劃當然就係限制依一啲真係公司嘅中高層嘅人士啦。咁但係又正正就係呢啲中高層人士，由於我哋香港嗰、那個即係創新科技嗰、那個產業未夠成熟咧，其實有呢啲相關經驗嘅人喺香港本土係比較少，係相當少。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新嘅呢個做法咧，其實佢係比例如我哋鄰近地區新加坡嗰個政策仲要進取，仲要靈活。咁所以我認為呢、這個做法，我又係非常之欣賞啦。咁樣係能夠確保到我哋有一個足夠嘅吸引力啦。同埋另一點，我想提出嘅就係、是、佢有個比較有趣嘅情況，就係、是、你嗰啲人才係可以喺未被公司聘請之下，都可以俾你一個1-2年嘅一個一個簽證啦。咁呢個我就覺得係非常之特別，亦都係比較到位啦。就係、是、因為呢啲高端嘅人才其實又係嗰句，其實佢去邊度做嘢都得，佢大把工可以去揾。咁所以我哋而家呢個態度就係一個即係唔買都嚟睇下嘅一個態度啦，就係即係你真係願意嚟去香港去認識啊，去感受啊，唔需要有公司嘅基礎啊，盡量將嗰個門檻減到最低嚟去吸引到佢哋去嚟香港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嗰個方向係好正確。 你剛才說比新加坡的計劃更加進取更加靈活，你的比較位置是怎樣？因為見到不同的評論可能比較，譬如香港那個的年薪要求高一點，可能發出來的簽證一開始第一期就即是兩年，之後才續期再多三年，跟新加坡比可能人家一發已經發五年，那個簽證可能好像人家吸引一點，你的比較又是不是看這些？ 比較係睇呢啲嘅，但係其實呢啲我覺得其實嗰個年期兩年同五年分別不大啦，因為尤其是而家嗰個最吸引嗰個位係你冇需要受公司招聘，你已經可以俾簽證，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咯。尤其是即係當如果你真係有公司請嗰陣，你去延期，我認即係去延長呢個簽證，我認為應該相當容易。 施政報告亦都話公布向一啲合資格嘅外來人才咧退翻嗰個喺香港置業嘅額外印花税嘅，有冇留意呢個情況？對於吸引一啲人才嚟嗰、那個吸引力嚟講係如何咧？呢、這個又？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取態啦。當然你話吸引力係咪好強，我就覺得其實呢個就我自己未見到係太大嘅。咁亦都係即係因為你本身有好多先決嘅條件啦，因為你要喺香港即係做滿七年嘢啦。我認為咁呢個當局絕對係一個平衡咯，即係確保唔會有人去利用到呢啲嘢去做炒賣嘅情況咯。咁但係我認為始終個態度係好，就係因為咁樣的確係能夠鼓勵到 呢啲嘅高端人才係能夠喺本地，唔係淨係留幾年嘅時間咧，你真係能夠希望佢哋喺本地落地生根。 OK， 好啊，唔該曬焦燕桃，同你傾到呢度先。焦燕桃咧係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上達生物科技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嚟嘅。講到關於人才，除咗講話搶人才，都先報過一啲提到搶企業嘅措施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聽下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有人说，所有的宗教和信仰的目标，不外乎处理人世间的担忧。但是除了信仰，心理建设也都可以是个人正视担忧的方法。担忧无处不在，我们可能担忧自己因为工作上的小小错误而没了份工，又可能会担心因为一次约会迟到而被分手。这些担忧的共通点是，事情可能很小，结果未必那么差，但是忧心是真的。日本精神科医师和田秀树在《摆脱不安的50个情绪修补练习》一书提出了不少具体可行的解忧方法。但是谈及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人为什么会担忧呢？ 作者写道，因为人喜欢将事情想到最坏，这一种本能亦都是很有建设性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危机感，人类才不至于在远古的草原上被灭种。因此我们不应该苛刻地斥责担忧的人都是杞人忧天，相反，我们应该正视担忧，明白担忧来自于预测，即是预测最坏的事情会发生。既然是预测带来情绪问题，我们就应该处理一下预测本身。 和田修树认为，我们可以习惯去预测事情可能会发生的三个可能，即是最好、最坏和机率最高。 举例，我们在工作上犯了一个小错误，最好的结果是得到上司的提点，最坏是被免职，机率最高的是没人察觉。 当我们尝试这样预测，就会发现三个结果的机率其实不是一样，而我们理应该先从机率高的风险开始应变。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没有人察觉。既然没有人察觉，又为什么要担忧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摆脱不安的50个情绪修补练习》，作者和田秀树，由三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到，过去两年本地劳动人口流失大约14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劳动人口减少并不代表全部外流。14万人当中有88000人属于高技术人口，反映本港有人才缺口，要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他强调，无需同其他地方的抢人才政策比较，各地都有他们的特点和不同的处境。本港香港有固有的优势，能够令人才留低。出席同一节目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都说，认同本港无需同其他地方比较，从商界角度看，今次的抢人才政策非常全面，考虑周详，一定能够产生效应，招揽到人才。邱应华又提到，当局今年内会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同时会成立相关咨询委员会，邀请有份量的业界人士做咨询和提交给财政司司长，并和跨政策局商讨，再决定物色哪些公司。他说，在内地和海外的17个办事处会成立招商人才专组，主动找目标，名单正是筹备中，期望出年落实执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未来5年兴建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发文说，不少人不了解组装合成法，以为单位似砌积木，快速起好就好儿戏，但单位之间加固做好，工程都会符合法例规定，落大雨甚至台风都没问题。

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韩国时事、文化和风土人情。我知道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些韩国痴，他们在 Facebook 那里和我呻很挂住乡下。韩国已经宣布放宽入境限制了。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到时见啦。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2022年10月21日，本港七月至九月失业率为3.9%，下跌0.2%。新增5433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政府今日刊宪，将大麻二酚列为危险药物。卓惠斯宣布辞任英国保守党党魁，留任首相，直至选出继任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施政报告一啲同医疗相关嘅，其中有一项就系同内地合作，让药物咧喺香港注册啦。药物仪器过河，咁啊，内文个讲法咧就系咁噶。施政报告入边就会参考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其他适合嘅药物监管机构发出嘅注册证明，让已经喺内地以及系相关地区注册嘅药物咧喺符合安全、效能同埋質素標準等等方面嘅嚴謹要求之後咧，獲批香港註冊同埋銷售，令到藥品供應更多元嘅咁。呢、这個嗰個嘅影響係啲乜嘢咧？又請你有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蕭生。 崔俊明，不如先同大家講下而家香港個藥物個註冊同埋銷售嗰個背景係點先？有啲咩嘢嘅步驟係要做咧？新嘅呢個做法又有啲咩唔同咧？ 所有新药咧喺香港注册咧，都要得到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批准啊。咁香港嗰个注册审批咧，其实我哋叫做第二层审查嘅。第二层嘅意思咧，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其实香港冇一个叫做药物自我审查。咩意思咧？即系话佢唔会睇啲临床数据啊，亦唔会睇翻一啲研究啊，去睇下啲药系咪真系安全啊、有效同埋呢个品质嘅。嗱，咁就要靠我哋叫第二啲国家嘅，咁就需要两个国家。即係其實佢攞咗一個叫 CPP 嘅證書，我哋叫藥劑製品證書咧。咁因呢個證書嘅意思即係話嗰啲國家已經註冊喺佢本地啦。 邊個發嘅呢、這個證明書？ 係冇錯，嗱，例如咗多數呢啲我哋叫表列國家咧，即係美國啊、英國啊、歐盟啊、澳洲啊、日本啊呢啲咯。咁即係話佢哋呢啲新藥就喺佢哋當地註冊，由佢哋國家嗰個監管局咧批俾，要有兩張咧先至香港先承認可以喺香港註冊嘅。 咁而一個改動，你由到施政報告嗰一個嘅講法啦，就話俾一啲喺內地同埋相關地區註冊嘅藥物，喺一定嘅條件啦、標準之下啦，係可以獲批香港註冊銷售嘅。點樣多元化咧？有啲乜嘢唔同咧？同之前即係其實係啲地方多咗啫，係咪咁啊？ 係簡單嚟講，地方多咗，不過好有趣嘅，因為頭先講表列國家32個表列國家咧，即係當然有美加、英國啊、歐盟嗰啲啦，咁但係中國就唔入於內嘅，即係中國有啲自己研發嘅藥物啦，自己註冊咗嘅藥物咧，都唔會承認嘅。咁所以咧，中國嗰啲藥物就唔會納入到。所以你見到科興疫苗咧，到而家都未註冊得，因為我哋唔會承認中國嗰個藥劑製品嘅證明書啊。咁所以科興疫苗都而家都係緊急使用啦。咁再有趣啲咧，即係歐盟啊嘛，即係你可以，如果你想喺香港註冊一隻藥咧，只要你得到愛沙尼亞、立陶宛啊、拉脫維亞呢啲國家。時間兩個咧嚇，咁咧就已經喺香港可以去註冊啊，咁就即係都幾有趣啊！即係你自己國家即係中國啦嚇，就唔承認嘅啊，咁所以而家加咗中國嘅好處咧，大家都知道中國而家啲藥物藥品嘅發展都好快啊，同埋好多時啲藥物嘅研究咧都係同啲國際性嘅外國國家一起做嘅啊，咁如果多咗中國嘅藥物可以考慮咧，其實可以有機會將一啲特別是癌症嘅藥物咧個價錢會降低嚇。 爭幾多？你覺得即係嗰個競爭力係咪即係會大咗，係多咗啲藥嘅選擇方面，對整體病人用藥嘅習慣有冇影響咧？ 其實最緊要有三樣嘢好影響我哋香港市民或者我哋叫病人啦嚇。咁、其實第一就引入中國嘅好處咧，即係其實頭先講啦，好多癌症藥物中國其實都會喺本地去做研究嘅。咁嗰啲數據啊，都好切合一啲亞洲人，尤其是香港人添啊，因為都係中國人嚇。第二樣嘢咧，因為中國一般嚟講都會同聯繫埋嗰啲外國嗰啲藥廠一齊做咧。變咗佢都想喺外國註冊嘅，咁變咗啲數據其實都係有確立性，譬如安全啊、有效性嗰啲。咁香港人有咩受惠呢？其實就引入多啲競爭，因為大家知道呢，而家嗰啲癌藥都係西方國家多嘅，即係美加嗰啲咁，同埋英國、歐盟嗰啲，咁變咗你引入多啲競爭呢，個藥價就會減低。嗱，當然啦，佢哋外國啲藥價可以話企硬唔減，但起碼我俾唔起錢嚇，就俾啲西方國家嘅藥物，起碼有仲有啲中國嘅藥物可以選擇嚇。 嗯，會唔會擔心放寬政策之後有一啲市民有唔同嘅意見或者憂慮等等？ 其實市民最緊要就係話有冇個把關，佢有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啊，同埋品質。咁當然啦，香港衛生署嘅藥物辦公室咧，其實佢哋把關都好嚴謹嘅，一樣嗰把尺係一樣嘅。不過問題咧，睇落去好似放寬咗俾中國啊，但係因為頭先講過啦，佢需要兩個國家。咁中國藥物嘅研究多數都喺中國內，咁第二章攞到個證書咧就好難嘅。因為第二章意思即係話，其實嗰32個表列國家咧，根本唔會俾中國個藥物註冊。咁即係話，其實雖然聽落去好似話放寬咗俾中國，但你攞唔到第二章咧，一樣係中國啲藥引入唔到香港嘅。所以長遠計咧，應該香港咧要真係有自己嘅新藥嘅審批，好似我哋疫苗有專家委員會咁樣，同樣地，其實我哋應該做翻自己嘅審批，去睇啲臨床研究，然後唔需要依賴人哋外國咯。 嗯，我见有报道引述政府消息人士啦，或者我唔知道你有冇了解到啦，就话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咧，就喺下个月一号起就将中国、韩国、巴西、新加坡四个国咧系列入嗰个头先讲嘅呢个列表，就话提供更加多嘅药物选择。你了解系咪都系咁啦？如果将呢四个国家列入，你又觉得适唔适合咧？系咪可能即系起码？內地、韓國、新加坡都是亞洲的地方啦，咁加入去的話就更加即係適合香港人用藥方面是更加啱咁樣咧。 係，如果睇翻呢四個國家啦，中國、巴西、南韓同新加坡啦，其實最強喺新藥嘅研發咧就係中國嘅。啊，咁其實你睇到點解巴西都入到去咧？我相信第一隻，因為呢個放寬咧，第一隻真係可以喺香港註冊咧就科興疫苗，因為大家知道。科興疫苗嘅滅活疫苗咧，中國製造嘅，但係咧外國就唔會用嘅，咁即係永遠都，如果你冇唔去註冊咧，就中國嗰只科興疫苗就唔會喺香港註冊到。所以你睇到有巴西，因為巴西都用好多科興疫苗嘅，咁即係話只要攞到中國同巴西嘅證明書咧，咁有機會第一隻嘅藥物咧就係呢個科興疫苗喺香港註冊到。啊，咁呢新加坡都係嘅，咁當然新加坡嗰個研發就唔係好多係新藥啦，咁但係。我先講啦，中國其實是最大的個研發新藥嗰個國家嚟嘅。 頭先有啲實際的情況，譬如就算你話內地是註冊咗，但係可能因為要兩個嘅國家或者地方係即係註冊咗，先至可以香港係即係做一個嘅獲批註冊啊嘛。如果齋係喺內地嘅話就唔得噶嘛。咁你覺得即係實際上對於成個用藥啦，或者醫院嚟講，一啲醫療機構要用內地嘅藥。日後係咪真係會容易咗，或者會用幾多咧？你自己估計個評估嘅情況會係點樣？ 會係放寬咗嘅，但係都係始終咧，你睇翻咧，如果要兩張咧嚇，咁而第二個國家就係要嗰啲西方國家咧。頭先我講到啦，中國藥物好難喺西方國家註冊，咁即係等同於好似冇乜點放寬。咁所以第二樣嘢點解我哋喺醫院做咁緊張啲新藥咧？其實而家好多癌藥都要病人。最初期去打入香港市場都要病人自費，咁就變咗佢冇錢冇得揀啦。咁而家如果能夠盡快，即係未必兩個國家一個國家，或者就自己嗰個審核嘅機制咧，其實可以加快呢叫做註冊呢啲新藥嘅步伐 嘅。好，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先。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講到施政報告啦，提及為咗促進香港同埋內地醫療合作，參考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同埋其他適合嘅藥物監督。 管機構發出的註冊聲明，比在內地和一些相關地區註冊的藥物在符合一定條件，包括安全、效能等等的嚴謹要求之後，是獲批在香港註冊和銷售，令到藥品供應更加多元的。另外，施政報告都提到其他醫療的措施，好像有加強基層醫療服務，2024年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管理局的統籌和管理公司型的一些基層醫療服務等等。另外譬如亦都有一啲KPI 啦，话希望喺下一个年度呢係将内科专科稳定嘅新症轮候时间减少20%嘅。详情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彭鸿昌。我想先讲 KPI 呢个情况，就头先提到啦，话减呢个内科专科嘅新症轮候时间20%。你觉得其中个 KPI 定得到啱唔啱啦，或者喺一啲嘅专科轮候时间是不是只是这个需要定 KPI 呢？你怎么看这个？ 当然他今次定了这个 KPI 呢，就主要是针对内科专科了。当然都是好的，因为其实看内科的新症的病人的数目呢都 是不少的。但是同样即是其他的专科呢，譬如说外科啊、骨科啊或者是眼科这一类的专科呢，其实这个轮候时间都相当之长的。我諗都係同嗰個人口老化嘅因素有幾大嘅關係啦。咁呢啲大體上呢啲嘅專科咧，都係即係因應住個人口老化嘅情況而增加咗佢哋嗰個需求。咁變咗而家淨係集中係處理內科嗰個 KPI， 希望減到20%嗰個輪候時間咧。其實未足以即係處理到其他都同樣係等候時間比較長嘅專科嘅。咁另外就係其實呢度減20%啦，個輪候時間啊，好似都叫做有一定嘅數目喎，咁樣。不過大家要留意就係，其實而家等緊內科嗰、那個新症穩定新症嘅輪候時間咧，講緊係差唔多係超過120個星期嘅，即係平均咁多個聯網。咁減20%咧，大概去到即係100個星期度。咁其實即係大概都要等係接近2年嘅時間。咁雖然叫做係減咗20%都係算係好噶啦，不過都仲係講緊要等2年咧。其實嗰、那個輪候時間嘅縮短嗰個情況咧，我相信都仲係未能夠滿足到即係市民佢哋有事想盡睇醫生嗰個嘅心態。 希望可以縮多啲啦。你就咁其實先報告都提到一啲縮短專科門診輪候時間啲方法嘅，包括係啲咩咧？醫管局增撥資源處理新症啦，理順轉介安排，設立綜合診所提供跨專業支援，同埋加強以基層醫療跟進情況穩定嘅病人，係咪都係預期之內咧？有冇啲你覺得比較突破性嘅方法，再可以進一步縮短成個專科門診嘅輪候時間咧？ 其實都差唔多係呢啲招數㗎喇，即係你不外乎都係話加人手啦，加嗰個設備啦，以至到可以所謂擴容啦，即係當你多咗人手，多咗設施嘅時候呢，你就可以即係接收多啲睇多啲病人啦。咁另外我覺得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佢話即係透過一個跨專科即係有個綜合嘅診所去處理即係一啲病人嘅需求呢。我覺得呢個方向都值得要去發展嘅，因為我哋而家前線觀察到，譬如長者咁樣，可能咧佢係同一時間可能要睇7-8個嘅專科嘅，咁但係咧可能係某一個佢因為一個病症而引發佢有好多好多其他唔同專科嗰個治療嘅需要，咁但係即係最終歸咧，其實都係可能係因應住有即係2-3個病症引申呢啲咁多唔同嘅專科診症嘅，咁如果能夠即係綜合起佢。即係透過一位嘅醫生或者一個專科醫生去主要診治嘅，然之後有需要的時候再諮詢其他即係相關嘅專科再俾意見咧。咁我相信呢個會有助一方面即係減少咗即係專科求診嗰啲嘅次數啦。但另一方面咧，都令到病人就舒服咗嘅，因為你唔使即係走7-8個專科，可能咧就走即係1-2個、2-3個咧，其實就可以即係大致處理到身體嘅狀況。咁我覺得呢個方向係都幾值得係要去發展嘅。 今次亦都提到基層醫療相關政策啦，2024年成立一個叫做基層醫療健康管理局，另外仲有就係話為明年啊、出年啊推行為期3年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等等。點睇呢兩個相對大啲嘅政策啦，或者推動成個基層醫療方面嗰個作用又係點？ 其實我諗都要多謝上一屆嘅政府啦，因為上一屆政府開始係關注基層醫療健康的發展，亦都是 即係有透過督導委員會咧，就去制定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藍圖。咁以我所理解咧，個藍圖應該都係即係上屆政府已經都差唔多草擬完成㗎啦。可能就留翻今屆政府佢哋去落實執行啦。咁所以我諗最重要就話即係設立嗰個基層醫療管理局咧。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來的。其實這個的建議呢早在1990年的時候，當時有一份基層醫療工作小組報告書呢已經是有這個建議的了、因為透過一個管理局呢類近好像是醫管局這樣的一個法定機構呢透過它去提供統籌管理發展那個基層醫療健康的服務呢是絕對 有需要的。咁當然可能未必好像醫管局那樣直接是請醫護人員去提供嗰個服務啦，咁而家呢個管理局咧，有機會就係一方面即係要整合翻而家喺政府內部都有唔同嘅部門提供緊唔同嘅基層醫療健康服務，譬如衛生署有長者健康中心，嗰時間咧可能個長者又會去睇醫管局嘅家庭醫學診所，又會咧就去即係局方而家資助底下嘅地區康健中心咁樣，咁點樣整合呢啲唔同嘅服務資源即係更加係即係一次咁樣去提供個服務，去即係支援病人佢哋嗰個或者市民嗰個健康嘅需要咧。咁我覺得呢個方面係個管理局嚟緊，即係需要做或者會去做嘅方向啦。咁另外就係去購買一啲私營嘅服務去即係喺嗰個基層健康上面咧，係即係為到市民提供呢啲咁樣嘅喺個社區裡面嘅服務嘅時候，就等佢哋唔會有事有病啦，就即刻即係進入去醫院個系統。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有需要要設立個管理局嘅。 有管理局，不過而家其實已經有啲類似嘅硬件嘅，譬如地區康健中心就係向即係區內提供即係服務啦，啲嘅醫護購買服務啦咁。而家呢啲硬件喺運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你覺得嗰個嘅情況或者效果係點啦？日後有咗管理局之後，你又期望？佢哋再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咧？或者基層醫療嘅概念之下，其實點樣喺個病人要分啊？邊啲係留喺公立醫院度做復診嘅？邊啲可以係喺私家醫生嗰度去做處理咧？你個諗法係點嘅？ 當然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咧，這個嘅即係一個服務嘅實體咧，係絕對係成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單位嚟嘅。咁不過即係過去嗰幾年咧，就因應住個社會狀況啊、疫情關係咧。其實就未係好全面發揮到佢嗰、那個功能嘅，因為地陣時要去接觸市民提供服務，都會因應住個疫情咧，係影響咗佢譬如一啲開放嗰、那個情況啊、時間啊咁樣。咁所以如果日後再去發展咧，我都會期望就話個健康中心點樣再加強翻同個社區唔同嘅原有一啲嘅即係網絡咧。去連結，然之後咧就盡量將嗰個服務咧係即係令到多啲市民區內嘅市民咧去認知啦，同埋去使用佢哋嗰個服務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服務嘅層次啫嚇，即係而家未係算係做得好好，希望日後即係再可以發揮啦。咁但係透過呢個硬件咧，一方面就係連結到區裏面嘅有需要市民啦，同埋區裏面嘅服務提供者啦。咁呢個就係維持住喺個社區層面。就是、做一個基層健康的服務啦，但係更加重要就話佢點樣將一個社區預防為主、社區為本嘅一個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同治療為主嚇、醫院為本嘅嗰、那個即係醫院服務去連結咧，上上落落咁樣啦，即係話喺個區裡面揾到啲有風險嘅市民，然之後咧喺個社區嘅預防底下如果處理到嘅就唔需要即係轉嫁上去啦。但如果唔得嘅話咧，個情況已經惡化啦，或者又變化複雜咗啦，點樣將佢即係有個透過快捷啲嘅途徑轉嫁到由醫院去處理？而醫院處理咗之後咧，當個情況穩定咗啦，又可以翻落嚟個社區咧，我諗呢、這個即係我就覺得係需要一個橫向連結，就一個社區裡面嘅一個連結，同一個縱向連結，就話由地區上到醫院。咁呢個係日後需要透過管理局咧，去即係清楚去定立嗰個成個策略發展係點樣？ 即係因應嗰個病情變化係用公營定係可以私家去處理咧等等咁。施政報告亦都提到頭先點到少少嘅就係話 出年會推行為期三年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就轉介一些經康健中心識別有高血壓或者糖尿病風險的市民去到私營界別檢查和治療，政府就會資助大約一半的費用的。怎樣看這個計劃？現時是否已經有一個類似的計劃？我見到康健中心是 不是類似？現在都有些類似的，即是康健中心有識別了一些高風險的病人之後呢，其實他都會有一些資助呢，就給個市民譬如說去看醫生啦，或者是再接受一些化驗啊，一些檢查這樣。現在都有些的，不過可能是那個即資助額那裡呢未必說即會很多這樣。即日後這個三年的先導計劃呢，當然都是好事嚟嘅，不過一方面就係而家淨係即係初步試行係喺高一啲高血壓啦，同埋糖尿病嘅病人啦。咁但係喺個社區裏面常見嘅一啲即係健康需要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嘅慢性嘅疾病咧，其實都仲有其他嘅譬如話一啲嘅痛症啦，又或者可能因為骨質疏鬆引致到有骨絡嘅問題，需要睇骨科專科啦。咁呢啲嘅情況咧，都係比較普遍常見嘅。咁所以如果個先導計劃係初見成效咧，其實應該就盡快將佢擴展去到其他呢啲比較常見嘅健康嘅毛病啊問題上面啦。咁第二就係嗰個資助金額咧，而家就話政府會資助一半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嗰、那個所謂嘅治療成本咧，幾百蚊嘅一半同幾千蚊嘅一半就都幾唔同㗎嘛。咁如果嗰個調整本身係貴嘅，對於一啲有經濟困難嘅人士嚟講，如果佢攞綜援，我估計日後應該會有費用嗰個豁免，即係直頭都唔需要俾啦。咁但係如果佢唔係攞綜援嘅，屬於即係中下階層嘅或者甚至乎係在職貧窮嘅，咁呢啲係唔係可以喺個資助金額上面有更加高嘅比例呢？咁甚至乎係將嗰、那個即係治療嘅成本咧，係封咗頂即係佢唔需要再俾多過某一個嘅金額，咁以致到咧一啲有經濟困難嘅市民，會因為個經濟原因而唔去尋求即係個服務參與呢個咁樣嘅先導計劃咧。咁我覺得呢度係呢啲細節就需要再等局方去清楚交代。 Okay. Okay.最後時間不好多，但我都想講埋嗰個為期三年先導計劃，將2000蚊醫療券加到2500蚊，不過有條件咧，就係要長者最少1000蚊咧用喺預防疾病等等呢啲用途，點睇咧？又 同意嘅，因為過去醫療券嗰個使用咧，大家都睇到好多唔同嘅例子，買啲好貴眼鏡啊，買藥材啊，或者係買啲食療補品，其實對個長者健康咧冇乜太大幫助嘅。咁如果透過嚟緊個計劃咧，可以係即係造成一種叫策略性購買嘅一個情況，就係話佢真係用咗喺啲預防性質嘅醫療項目上面，咁先至再有額外500蚊，即係作為一個鼓勵。咁但係純粹經濟上面嘅誘因咧，我覺得都未足夠發揮成個功能嘅。最重要就係話長者需要有啲專業嘅人員咧去指導佢哋，教導佢哋點樣去用嗰啲醫療券，點樣用喺個所謂預防性質嘅醫療項目上面咧，先至最能夠達至到原先醫療券嗰個目的，就係做好個基層醫療健康呢個目的啦。 OK， 好啊，唔該曬彭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洪昌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施政報告一啲醫療嘅措施。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想同大家講下外面天氣。外面氣温25度，相對濕度61%。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噶，天晴，日間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下個禮拜初風勢頗大，亦都有一兩陣驟雨。咁下個禮拜繼續有唔同嘅局長上到嚟千禧年代嘅，下個禮拜繼續同大家傾。